二，朗读句子。一，你只吃蛋黄不吃蛋清的习惯可不好。蛋黄和蛋清一样有营养，都应该吃。 二，这个姑娘模样真好看，脸型也标准，体型也好，唯一的遗憾是个近视眼，戴了副眼镜儿。 三，今年时装的流行趋势是在裤腿儿、裙边儿、袖口、领口上绣上花儿。 四，菜摊上的菜真不少，有土豆、菜花、豆角、小葱，还有小白菜。你在这儿买二斤豆角，我去水果摊那儿买点香瓜。 五，看电影的时候最好别嗑瓜子儿，这是很不文明的行为。 六，山坡上有一棵小树，小树上有一只小松鼠在嗑松子儿。 七，别用你的小刀在书桌上刻字，你已经不是小孩了。 八，这幅画上画的是一个老头，手里拿着鱼竿在钓鱼。 九，小鸟在树枝上唱歌，小鱼儿在水面上吹泡。